1 2 1 2 好了，开始了。 1 2 1 2，这是 Leo Wang， Let's KAO， 18岁你的歌。 我已经按了， 你先按了，好，好，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 换啥小车？ 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 啥小？这什么梗？ 什么东西？ 什么梗？ 什么梗？你没有看到那个行车记录器吗？它就是 哦，那个对向的那个货车撞到了安全岛的东西，安全岛的东西喷过来撞到它的挡风玻璃破掉，这样。 对，没错。然后他老婆就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 靠北，我怎么没看到这事情？ 有啦有啦， 我传给你，我传给你。而且那在台南， 有有有，蛮 好笑的，应该是你在周六的时候在台南发生的事情。 而且那时候我期待说是那对面的货车会飞过来吗？还是什么？就没有，对面的货车只 是 把电线杆吗？还是什么撞倒？ 没有，他把那个号志然后撞破，然后号志喷到挡风玻璃上面。 嗯， 对，然后老婆就很正面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 机器海杰挡风玻璃，你还想问我什么车啊？ 对，然后说还好不是老婆开的，我们赶快下车，这边很危险。对，娶到这种老婆就可以，很正向，有没有？不会在那边少数那一种，不是大部分行车记录器，老婆在副驾在那边就被的那一种。 哎、欸，你是在意有所指吗？ 啊，谁？没有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曾经记录到复兴航空坠落的那一幕。 哦，对对对，我们有个 是复兴航空吧？是复兴航空， 对 对对， 复兴航空降落在集美河那一条嘛？ 就是那，就是只飞了从环东大道上拍到嘛，只起飞不到两三分钟就坠机嘛。 没错。 我的天，我的天！ 对，我的天，我的天！ 对，好，就先不 diss 他了。好了啊。我们上礼拜录的音还想想，因为开学周嘛，他比较忙，所以 教育产业，教育产业， 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我们他妈的都不要剪，直接上，对不对？ 不是那一集太久，那一集一定要剪，那个两个小时，人家会听到黄。 没有没有，我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他妈的不剪， 不行啦，没有人一刀不剪的啦。 对 啦， 直接一刀不剪。 不是 啊，我们遇到有什么状况就给他逼下去。 不是啊，有些内容太繁琐，太无聊 啊。 没关系，好了，就是为了加快我们的进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反正前三集就先给人家听嘛，听完之后再决定说， 干会不会根本就没有人听？ 没关系，我们就干，起码还是有几十个朋友可以介绍一下吧。 反正先不要想那么多吧，就先做啊。 嗯嗯 ，OK， 对啊，就坐着来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就跟我会戒色成功一样。 戒什么？ 戒色成功。 戒色成功，哪个色？是有卷舌还是没卷舌？ 都戒啊，怎样？ 两、 哦、 个是有相关的、啊， 两、 啊、 个色是有相关的，正相关， 正相关， 正相关，不一定啊。有些人他可以没卷舌的色，然后但是他没办法色，他用别的地方 来 取悦。 你上礼拜一到现在，你靠了几次？ 上礼拜一到现在啊、哦？ 第几轮？ 基本上我是一个以此助眠的男子，所以我上山了两天，跟低龄在睡民宿没有靠，所以基本上我住家里都有靠。 所以第一个礼拜靠了五天， 靠靠睡 差不多吧，靠靠睡。 感觉很猛哎，靠五天。 但我不太会靠靠醒， 不会靠靠醒， 太难， 很少。 其实靠很少人靠靠醒， 有时候你太早醒来，突然有点这样 难吧？ 你早上还有时间？ 有啊，有时候比较早醒来啊，就会想说，还有点时间，那就靠一下，再睡一下。通常这种一定会睡过头。以我有过几次，少数也不少数啊，也不算少数，靠靠醒的一定会睡过头。你一定会想说啊，靠一靠，真的不小心睡着就过头了。 肠胃炎请假。 不用啦，我现在的工作其实，偶尔可以，就是不是这么正面的，不是这么。需要找理由的闪躲，对对对。 哦，反正现在 可以知道了，可以知道，我不用打卡了。 现在大 伟 啊， 没有大伟， 翅膀硬了啊， 没有。 科长， 没有，最近转副理。 哦，升官是不是请客啊？ 升官发财啊，鸡犬升天啊！ 看下面一个人都没有管，怪这个抬头不知道在挂什么意思。 啊，就给你钱啊，不好吗？ 以往都加5000，这次只加3000，我有点不是很开心。 3000一年就有36000嘞，干36000， 再加年终一个月，哇 哇，是不是舒服？ 39000，哦， 对啊， 我们当他40000， 可以的啦，一个一年40000，你可以拿去消费好几次了。 不喜欢， 嗯，不喜欢消费。 我是觉得他们的手艺没有我自个的好。 干废话，只有男人才懂得男人嘛。 那 你应该要找个， 这个是我好朋友曾经讲过的话吧。当我发生了某个事件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廖冠，我挺你，因为只有男人懂得男人的好。” 对，真正的兄，真正的兄弟，就是在你需要女人的时候做你的女人嘛。 哎，我不需要这种兄弟，谢谢。这种会兄弟当不下去 啊、哦，不用当兄弟啊，做你的女人就好了。啊，阿翔翔嘞。你这礼拜考了几次？没有啊，算了算了，好像他礼拜六才去台南。 没有，我跟你说，有家眷、有妻小的人，还是有需要自己独处的时光。 对， 哎、欸，我认同， 真的。我曾经有一对朋友，他们是情侣同居，就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就是男生打手枪被女生洗澡出来抓到，打手枪。 哎、欸，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看着别的女人靠。 但是有时候你就知道，对啊，就是你需要一点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光， 对， 不一定是要低潮啦。就像我现在没电脑，对，我相处的时光就是跟线上的好朋友们。 你说澳门， 澳门线上赌场开幕啦！ 现在已经没有在看那个，现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日本那个一本道的主题曲还是什么的 SOD 的主题曲？ 没有，他现在就是会有一些什么交友软体的广告啦，就是。寂寞 的 人妻在等你，在 地 人妻需要你，对，大概 需要慰藉。 对对对对对。 最近 IG 不是有跳一些广告吗？如果你需要乳房，或者说你想不想试试看？ 不是，那是留言，留言不是广告。 对啊，你点进去 不一样，不一样啊。 没有，你们最近看到最讲到这个推播广告，你们最近看到最屌的推播广告是什么？你 哈，你说 分享一下。 你说，你说。 我最近看到最屌的就是。YouTube 最近一直在推播那个教你怎么下球的那个广告，超级智障，请了一个老人开着个法拉利，你想像我一样有钱吗？跟着跟着好好下，让我想起大概在几年前有一个社团 ，FB 有一个社团，他也是就是你跟着他，他会给你一些单，而且那个人超屌，他拍一系列影片，干我后来想要再去找，找不太到，他讲的那句话真的超屌，他说你们想要赚钱翻转人生吗？当人还是当狗？讲这句话真的超靠北。你跟他下球，你就当人；你不跟他下球，你就当狗。然后每次就是在桌上摆一堆现金，然后给你看运彩的票，然后运彩就是运彩的那个下注票嘛。然后跟你讲，当人还是当狗，自己决定。要讲自己决定， 是暗黑赌盘吗？ 没有，他就是 没有啦，是 YouTube 广告、啊，就是 YouTube 广告啊。现在那个 YouTube 广告拍得很瞎，他不是请一些什么帅哥，他请一些老头子，可能40-50岁，也不算老头子啊，就是40-50岁的人，然、啊、后就开着一台法拉利，哦，去台车，哈，我嘛不是，然后就是扮的很大老粗，戴个停婆嘞，那戴个墨镜啊嘞，然后就跟你说，哦，去台车，我嘛不是，进造的背掉，我嘛是对这上面小尾盘开始落球了，哈，你看，我唔拿我去台车，我够现金，然后车子打开里面一堆现金，都不知道在干嘛。 这样子有点像那个卖药的广告、欸、 很像很像，质感超低。你们下次 YouTube 推播影片的时候稍微看一下。 没有，因为没办法，因为我 YouTube 有买会员。 我也是，所以我都看不到，我真的没看到这些。 你刚才讲说，我完全就是茫然。 对啊， 你们我们都买，我们 你们就是你们就是近年来经济在推崇，因为以往不是通常很多东西被买断，没有后续效经济效益嘛。近年不是就是推广比较多定期定额的。经济效益的东西，你们就是这些产物下的牺牲者。 不是，你会用 YouTube 听音乐吗？ 会啊， 啊，听音乐有广告的时候，就像打炮一半。 没有，我跟 你 讲，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它有一些不是你用 Apple 嘛，你用 Apple 的时候，YouTube 有一些的串流的软体，它是不会有广告的， 所以你就是个免费仔啊。 没错啊， 没有啦，我还是就是说。让那个免费的，怎么讲？反正就是没花多少钱啊，一个月才60块而已。 我那时候就是很怕，我一开始他不是有试用3个月，从试用3个月、试用2个月到试用1个月，我他妈永远都按叉，因为我真的我确定我之后他继续要我付费，我一定会没有取消，所以我就没做这件事。 因为我是听说就是有广告，就是你如果没有 买会员的话，它广告会出现的很频繁，有时候还给你一次安插两个，这真的是 蛮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讲不止，因为我很常在看英雄联盟的 Stanley 啊、丁特的、啊、哭啊，这是影片，他有时候一集、嗯、 还敢下来呀、啊，冰鸟。 你 巨锤洛斯开端， 那种一集你可能三十分钟的影片会出现三四次广告，啊，习惯按掉就五秒而已啊。 不是，他那个广告不是 YouTube 决定，是创作者决定。 哦，是啊， 他是比如说这支影片我要插三个广告，他就可以在他的后台那边就可以制作。 是吗？ 对，然后 你哪家了解？ 因为有些 YouTube 上面有讲啊。 哦， 对，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广告你只有五秒按掉，对他的效益也很低， 所以他有时候会出现那种十几秒，偶尔 对对对， 会出现那种十几秒你按不到，所以现在要制作一个十几秒的短广告也是一个蛮花心思的部分啊。啊，怎样？我就是喜欢省小钱花大钱啊，怎么样？爽啊！ 但是我的意思不是 六十六块，我得去歪开。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会拿来听音乐， 我知道你，你在中间断掉，你会觉得干。那如果是你在开车或什么， 就跟你在开车开一开，然后说 啊，你看如果没有我 回扣右 走，帮你们看广告，你怎么会看到这么智障的广告？然后三不五时就出现那个， 对，它就是我们那个同温层的缺口， 对对对， 破口。 最近比较夯的是那个什么哦，幻想三国最强的开局武将是什么？ 十二连抽开局圣人天中授你 SSR 武将。 然后就是要，而且还真的找那种曾经拍过《三国志》的演员来客串之类的。 哦，这个我有看到，这个我有看到。 对啊，对啊，对啊，有一些广告蛮好笑的啦，偶尔还是要 涉略 一下。 之前有一个广告蛮好笑，李连杰。 哈？李连杰哈？你说是武侠游戏吗？ 就武侠游戏啊，就是反啊，算了，你自己回去 Google。我 知道他跟吴孟达一起开的那个吧，传奇还是什么的吧？ 对对对对对对。 哎，我也忘记名字。 成龙也有啊。 成龙也有啊。 你说鼻子很大的那一个吗？嗯，然后也犯了天下。 成龙有吗？我只记得吴孟达跟李连杰啊， 不是同一个 天下的男人， 不是同一个。 哦，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不要在这里讲这种异男的故事。 好，我不讲。哎，我们就那个父权儿男嘛，三个。 那不用啊， 那你自认为你是台南吗？ 我 如果聊到这个部分， 我是啊，我就 是台南。你不会吧？你出去你会付钱吧？ 我会干在心里。 Go Dutch。 所以你会先付。 我先付， 那你会测试他吗？ 我三次， 看他有没有这个动作。 基本上有掏钱。 如果他第一次有掏钱，你收不收？ 收，我买单。我只要你觉得说你有掏钱这个动作， 你会阻挡吗？不会， 我会阻挡你，但是你要硬塞，我也没办法。 所以你会挡？ 我跟你讲，我真的有遇过，就是我跟他一起出去，然后他要塞钱给我，然后我不收，但是后来他放在我的车子的某一个角落，然后他下车的时候跟我说。 哦，这个故事我大概知道是谁。 你不要再讲了，我没有想要知道，我没有要提起那个人。 哦、 对，那个人。 那想想，你觉得来想想。 我出去基本上我会想说，我付钱了，我没有差，这只是一个我跟朋友。其实我不是那么在意钱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在意，只是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没有，现在不是指朋友， 没有啦， 没有一样。我说就跟朋友一样啊， okay, 就是比如说， okay, 对啊，嗯、但是我。 没有啦，要有一个界定嘛。如果说好，今天是跟很多朋友一起出去， 那我 那 没有，单独。 如果是单独来讲的话，哈，比如说哦，可能 他是个半生不熟的，你还没他还没成为你正式的朋友， 刚认识 、哦，那不行，那就是各付各的、啊。 你还是会各付各的。 我 没有想说要女生先， 我觉得是、 哦、 男生先付吗？ 女生啦、啊， 如果是女生， 这题是个陷阱题。 没有陷阱，没有陷阱， 没有啦， 我不讨论， 这个、是你的价值观、嗯。虽然说你已经很多年前没有交女生朋友了嘛，对不对？好、哦，算是14年前的事情，对不对？好啦，那 我会先付啦。 好，然后假设你现在， 那你会测试这个人的行为吗？ 其实我不会，我没那么无聊。 因为最近 PTT 有一个很红的文章嘛，嗯，太修成正果哎、欸，你们有看吗？ 到底是哪一个？ 就是哎、欸，他用交友软体，他不只用一个，他用很多个交友软体。 然后 他还特别说，我怕被别人说我业配。然后他就是大概有跟，应该是这个数字我没有很确定，至少有一二十位去约会， 大概三十个，然后有一半的人愿意帮他付钱，而且应该说有一半的人是主动掏钱。他意思就是说，有一半的人是等着付钱，有一半的人是会帮你掏钱的。然后他是男生，然后他约了三个月的女生，然后约了一百多个吧，然后只有三个三十个出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中不乏就是很多回去又封锁的。 而很多会讲啊，我下次换我请你， 然后就回去就掰了。 对，回去就 这种女生真的蛮多的啦， 这种应该是多啦。 对啊， 是多。 我真的是有遇过， 但是他后来有修成正果、欸，你们看故事后 吗、哦？那我没有没有看， 因为后来就是有一个女生，就是一直追着他说， 是十几号那一个吗？ 对 对，一直追着他说，要付钱给他，要请他吃饭、嗯，要补请他。然后后来就是他回去，我跟他说，哎、欸，湘敏都说你很可爱什么，然后那个女生直接跟他说，那既然他们都说这么我这么可爱，你不试着让我跟我多吃几次饭吗？ 哦，就直球，直球决定了啦。 后来有对，后来有修成正果。 哎、欸，不过我老实说哈，要约出来真的没那么容易。他可以花这么长时间，然后 哎、欸，真的三十个超多的， 很困难。 Tinder 吗？ 很 哎、欸，没有、哦、 没有， 各种交友软体， 各种交友軟體。 可最近 Tinder 有一个 谁？ 王阿姨，我不想录、 哦，你说丽华吗？丽华吗？ 就是那个、啊，对啊，哎、欸，是丽。 他叫丽华，叫王丽华。 对 对对，没有啦，那个是他女，他把女朋友用那个 A P P 啦。 我知道啦， 先破梗。 你有看到？你有看到吗？ 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 对，后来大家他有自己解释，那个不是那个。 哦，是啊。 那个是他把他女朋友变老而已。 变老。 对， 哦、okay, 要不然你想说63岁身材 这个 会那么好的也没、啊。 哎、欸，可是我今天去爬山的时候啊，然后下山的时候遇到一团人，然后里面有一个原住民，他长得、嗯、看起来是有年纪。嗯，但是没那么夸张，就是漂亮。我跟你讲很夸张，今天山上超级冷的，然后他们在山脚点换洋装， 等一下 穿比基尼 拍照。等一下，有多冷？ 冷到、 哦、你讲一个摄氏温度， 体感温度大概是0到3度。 哦，那蛮冷 的。我五分钟都不想在那里多待，拍完照我就离开。然后他们好像换穿洋装，还换穿比基尼，超屌。然后我遇到他们，因为后来在山下会有一些休息点聊天，他那个他们同团的团友跟我说，他已经当阿嬷了。 哈？ 但我不确定，他看起来顶多40出。他说啊，这个可以当你老妈都可以。我想40出不够当我老妈哦，毕竟我也31。 没有，那可能比较早生，未婚，国中毕业之后就生了， 18岁。 哎，现在有下修嘛？ 所以哦，所以丽华 还没、 啊、 还没过，还没过。 我看到的时候，我一度还觉得嗯，不无可能啊。现在连现在你知道吗？爸爸长辈们也是要进化的、啊，使用软体的能力值。对对，搞不好过阵子就入侵 IG 了， 差不多了、 欸。不是，我跟你讲，我爸一直在幻想要当 YouTuber 这件事情、欸。 阿姨被攻杀， 我爸已经 笑脸吐给 我 来。 我爸已经70岁，没有他想要讲股票了， 他想要讲怎么 讲股票投资失败的故事吧？ 哎、欸，对， 签 之类的， 对啊， 签赌啊也是有啦，他有之前有在玩啊。对， 我以为他要讲说 玩一些大家 成为甲组选手的故事 啊。哎、啊、哎、欸，他有家 如何把自己的儿子训练成撞球选手？ 他是那个 什么？如何把自己的儿子训练成撞球高手失败的故事 啊？干我要我就是没兴趣啊，对不对？你们那时候有你有跟我打过吗？ 我跟你打过啊。 然后呢？ 就是感觉出来是有练过球、有底子的人啊。可是你要往上再爬一层楼，就不太可能。 没有啊，就是因为我没有根本就没有在打啊。 啊对啊。 欸、那时候另外一家那个儿子叫什么？ 啊、那柯秉义啊。 柯，因为、 啊、 哦，因为宜兰最有名的撞球就是柯秉义、柯秉忠嘛。 对。 人家就也是一路小爸妈、爸爸压着训练嘛。 他是有栽培的啦。 对 啊, 啊。然后他自己也有意愿啦。哎呀、啊，啊，他，我记得他那时候我小六，他大概小学三年级吧、嗯。那时候我们还可以打平手，再隔一年我就已经输他，输 Tim Tim 的那一种。对啊，就是他要让我的那一种。对，就只差一年而已啊。 就是你没有上进心。 我没有、啊，不是，是我那时候打球就是陪客人打，然后因为能力够，所以就可以拖台钱啊，所以让客人多付个50块，大概是这种概念。 所以你从一开始心态就不正确， 没有， 我是一个强者的心态，你这就 是 苟且的心态， 没有， 从小就贪这50块， 不是啊，没有 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省小钱花大钱 啊，没有啊，我就真的没有兴趣啊，主要是。我觉得撞球我大概打2小时就累了，认真。 我20分钟都上字 啊？什么？ 十几？ 十几啊？ 哦，十几。 打、 哦。 对啊。 不是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个撞球就是一直要弯腰啊，然后对手如果太弱的话，就你就觉得很没劲啊啊！那时候说真的，同年龄的没有几个人可以跟我一起打，大概是这样。 好了好了。这个没兴趣的东西，我们就跳过它。 以前你们小六不是就会整班翘课去你家打撞球？ 那是中午啦，中午午休，大家都不午休，然后我们就因为那时候没有围墙，已经没有围墙了，那时候就跑去我们撞球场、啊，就大概打个一个小时，然后就回来，就这样回来上课，然后遇到老师就说：“你该去哪里？”哦，我去棒赛。然后大概5、6个都说：“我去棒赛。”大家小就好去棒赛。 哦，那你们这样要上两楼的厕所，男厕没有这么多间。 哎，国小很多啊，间好不好？我们国小很多间，我们大概国小 一整排大概有七八间，而且我们以前是的厕所是男生跟女生会在同一间厕所里面。 你们是读距离夜市最近的那个国小啊？ 对。 那个 国小有这么大吗？ 我们现在我以前我们的校舍跟现在校舍完全都不一样， 全部拆掉了。 对啊，全部拆掉了， 全部拆掉， 完全不一样。 乡下小孩，我不了解你。 以前我们有东南西北嘛，然后各有一栋校舍，然后现在只。全部都拆掉，然后只留一个新的。对 啊，学生变少了、啊， 只留一个旧的。 啊，只留一个旧的办公老师的办公大楼，然后盖一个新的，然后剩下的地方就是操场，因为它底下后来改建成那个 停车场， 对，收费停车场。 哦，就是去罗东夜市很多人会停的那个东正地下停车场。 大概会你从晚上六点到八点这段期间会进不去的那一种，就卡在那边卡两个小时的停车场。 啊，那边近啊，那边除了立体停车场以外是最近的吧？ 没错。 走夜市应该五分钟吧？ 不用，两分钟，90公尺， 那是直线距离吧？ 啊，你就啊，那个、啊、 差不多了，差不多， 就是直线距离、啊。嗯，好啦，哎、欸，等一下，为什么突然讲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讲考考吗？ 考考，对，啊，跳太远了。 哦，考考换谁？ 因为刚刚就想要讲， 六期还没讲、 啊，因为刚才就想讲一下台南啊，就看大家是不是台南。我还没讲我，对不对？ 你讲啦。 我以前很爱跟人家站台女。但后来 我自己经济状况比较好一点之后，我觉得第一次付也 OK 啦，你不要吃太贵了，你不要第一次就要他去吃什么两三千块的，两个人加起来两三千块，你如果两个人加起来一千块，我觉得认识一个人也不错。 嗯， 我是会看这个人反应的、嗯，我会挡他掏钱，我会挡，那、嗯、我会看他有没有这个动作。 嗯， 这样， 嗯，好，哎、欸，我觉得就是能力的问题啦，以前没有赚很多钱的时候会去想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有赚钱之后，你反而是没有机会去认识女生啊，所以心态会不一样。 可是你要发人省思、嗯、可是在台湾还是有一个很发人省思的点，就是在那一篇文章的下面的留言串提到，就是即使现在收入女生可能会高一些或什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是女生主动付钱这件事情，在台湾这件事情好像是不太会发生。我只讨论没有要赞，对吧？他只会有哎、欸，女生会付拿钱出来，哦，我们一人一半，但是没有任何情况说啊，我今天跟你聊天聊得好开心哦，这笔钱我付。 其实我觉得这跟就是近几年来女权意识高涨。 你是指真正的平权的部分， 不是不是， 还 是 自助餐的部分？ 你说平权是？ 我先不 拳头的权吗？ 不是不是，我们讨论就是比如说现在的韩剧啊，现在的日剧啊。比如说一些综艺节目上面的一直在宣导的，比如说一直把这个风向导向，就是比如说怎么做男生才是对的，怎么做男生才 是 对 的，才是帅的，才 是 浪漫的。 对，大家怎么比较，然后他慢慢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一个主流的方向。 一个趋势， 我觉得不是韩剧跟日剧吧，陆剧更夸张吧， 都是 霸道总裁。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现在。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的都是看日剧跟韩剧上来的、 啊。嗯，我说再年轻一点， 也差不多 二十岁的。 二十岁的话，那我真的涉猎没那么浅，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已经三十岁了，所以接触到的女生大概也都是三十上下。你如果今天是个年轻妹妹，她骂我一定付钱了、啊，付爆啊，对不对？如果是。老的，嗯，那不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就代表说，哎、欸，他有一定的社会历练的，他付一点钱也应该吧？ 他可能就会想要去付钱之类的啦。 OK， 對 之类 的。那年轻妹妹，你想要付报的原因是什么？是 妹妹 她 没有，我没有妹妹，你不要害我。我怕哥哥， 我以哦不是啊，就读书困难。求学路、 啊， 社会新鲜人， 失学少女， 社会新鲜人，付房租辛苦，台北 港口， 港口对港口， 哎啦，港口啦， 哎，对我们刚刚要讲考考，剩又起来没有？ 剩我，我们就一个礼拜大概考个两天左右了， 这么少， 这么少， 对啊 ，Why？ 因为我现在就很早起啊，看股票，然后也很晚睡，因为要看美股。 为什么在讲考考的时候，你的声音变了？ 有没 有 啊， 有一点 这样不合理，是不是？ 不是不是， 虚虚的虚虚的， 有点不知道， 有飘来飘去的感觉。 对啊， 啊，你就两次了，差不多是这样的。有年纪了，那个就比较没那么闲了。这样满意了吗？ 满意满意， 可以 可 以可 以，没有，这没有什么满不满意的， 给过吗？ 给过， 这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 陈述一个事实， 陈述一个事实啊，就自由新政，你先说啊，我们也不知道，你一天靠五枪，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没有没有，一天靠五枪那会破皮， 你最近瘦这么多，会不会是？ 没有， 好好， 不要乱讲，我会怕，好，你这样讲会让我有生命危险。我女朋友 很， 我女朋友很敏感，她会小侦探，她会去挑我的鱼病，然后就问我说， 我以为她是 两千 保健专家， 保健专家 可以从你的状态得知你这周的活动频率， 两千 那你就可以跟她杀价嘞，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录音的时候考考讲的数目多一点，哎、欸。我今天状态不好， 其实 比较快，1500。 哎、欸，为什么我刚才讲2000，你笑成这样子？ 2000，你上次 好，其实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好，你讲。 他跟他女朋友在吵架，反正就是类似为了钱之类的事情啊，就类似为了钱之类的。 然后女生就避免说：“干过我几次，一次就成2000，这样吗？” 之类的，就是2000。 他就说：“你算一算，你跟我在一起多久？一次算2000，你要付给我多少钱？” 对对，这 样你算一下多少钱？ 对 对，算干妈的又不是我，是我朋友啊。 你储备掉个火搞。 好，反正就是自从那之后，这个故事被我女朋友听到之后，我女朋友每次在我射完之后，她就在我耳边说：“哎，2000， 真的蛮靠北的。” 我觉得你可以跟你女朋友说加点心意，然后讲一点不同国家的语言啊 2000 之类的。两千儿， 多写一点难一点的啊，斯洛伐克的 啊，不是啊，你真的有，那你有掏2000给他吗？ 我是没有， 你就给他4000，再来一次， 射上，技巧上， 靠北， 签单签单， 我现在应该欠他6000了， 干， 哦，对，上个礼拜啊，刚好一个礼拜一次，差不多啦， 大方，您真大方啊， 我是没有给的意思啊，对，因为我就带他去吃好吃的。因为我们现在，我就是一到五现在都是吃比较随便，应该是吃的比较健康啊。然后 在减肥。 对，然后六日、好啦，我们先讲馆长啦。就是其实馆长身边有人认识的人嘛，那我们就先不要讲他是谁。那我们其实当下的时候，我其实关心的不是馆长本人啊，我是关心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有没有受到波及之类的。啊，我就发讯息给他，当下大概半夜2-3点的时候吧。 他有回你吗？ 有啦，他有回我，他说谢谢关心啊。对，他说他没事。 他没事啊，他第一时间 不在不是吗？ 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在不在啊，因为我没有看直播啊。 这样太明显，没事，跳过。 不会啊，还好啊，他助理那么多人， 他身边很多梗。 OK， 对啊。 是 好啊，不过这件事情就是很明显就是蛮凶嘛。 哦，对你今天是不是有提到关于你有听到的传闻？ 对，因为我有个朋友住在内湖嘛，那内湖的、 那个凶手也住内湖，对不对？ 对，他住内湖啊，然后就说那个凶手呢，其实是有被买的，价码大概是200左右，而且我觉得还蛮傻的是，要事成之后才给。 这算小道消息， 所以这是 也不知道真 没有 真 假，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就是 啊，就是聊聊了嘛， 听 听这样子， 听 听 看， 听听啊，聊聊看，反正这个话题有很多无限探讨性嘛， 真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收货付款的事件？ 应该是说要先 货到付款，对 对 对， 货到要付款嘛，对不对？然后就是说你有把那个馆长处理掉之后，或者是说有做了什么事之后，他就会给你200万，而且他的那个凶器还要自己先买、欸。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那支枪不是很贵吗？ 有啊，我有查一下，自制手枪，查我查、啊，就是网络讯息。自制手，因为台湾常常我们新闻看到很多都是持土制手枪犯案嘛，土制手枪可能价格比较低，它是自制手枪哎、欸，自制手枪超贵的，在台湾。 我以为它的是土制、欸， 没有，它是自制， 自制还打这么不准？ 不是准不准？自制的，所以馆长的伤比较严重啊。 哦， 就是自制手枪的子弹。跟那个破坏力比较强啊、 那個，有差有那个有差， 他的螺旋弹道什么都有差， 对对对， 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打的准不准？ 哦，也是啦， 对啊，自制手枪买的很贵，搞不好占他收钱的40%，哎、欸，占他收钱的20-30%都有可能，这个人是白痴，还要被关。 对，因为他有讲到一句关键，他就是跟他的朋友那个凶手跟他的朋友讲说，哦，我要进去蹲了。 然后就是有点在跟他朋友我就是道别的意思，然后 那是抽签抽到了， 我不知道哎、欸，但是可能就是 你是正头看太多 我是不知道、啊、反正就听起来我就觉得很不合理啊，就是说 哎、欸、不是正头啦，是那个啊， 是尬头啦， 尬头在讲什么正头脚头看太多，脚头一脚头二看太多还抽签、嗯、 不是啊，就你不觉得很瞎吗？你200万就干一个人是有多缺钱？ 嗯，对， 所以我才会说是抽签没。 我记得之前看过的判例，就是你没有打到人，你光开枪、嗯，之前不是很多什么去吓人家在门口让开枪、嗯，开枪都3年还是5年起跳嘞。 应该说持有嘛，持有就本身就是也重罪，不是吗？ 对，但是你只要有开枪的行为，就是好几年起跳嘞。 讲、欸、到买凶，你们有知道有个东西叫暗网吗？ 哦，我知道，嗯。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去看过。 没，那个你也不是你想要进去就可以进去。 对， 那有可能进去你要弄一台很干净的电脑，很干净的 IP， 否则你会被反过来。但问你有听过吗？ 你再讲一次。 暗网，就我们这个世界有 黑暗的暗， 对， 网路的网，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现在所用的网路叫明网。 暗网我知道。 对，然后就是它里面也是可以买凶杀人，买凶杀人这个。 你讲的是像小说里面的故事，可以在地下世界下标杀人这种 之类，对对对对。那比如里面流通货币， 就是用虚拟货币， 比特币， 就是比特币。所以比特币会那么夯， 也是其中之一啊。但比特币夯的点太多了。 对啊，对啊，对对啊，因为比特币下面还有很多附属的币嘛，对不对？ 嗯， 可以去再去换比特币这样。 像是显卡也是相关的产业链嘛。 显卡？ 哦，你说挖矿机啊？ 显示卡？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好。继续，我刚才打岔了。 啊啊、我讲了、啊，我讲差不多了。我就是想说，他很蠢啊！200万你要先干掉人，而且你要先自己买枪，对你等于是你自己先出那个本，到时候人家不给你怎么办？ 那这也是臆测啊！我是觉得真实性不一定很高。欸、你看哇，事前如果是照大家推测，现在比较可信的推测，你不要讲说干馆长自己花钱。打自己干，然后作秀卖东西，我是觉得不太可能的、啊。 不可能啊，不可能会有人 找人开对自己开枪啦，杀了、 对啊。 是那个国片看太多，国片有一部谭咏麟演的，自己开枪打自己，然后让他的未婚妻妈开牌，然后赚很多钱，又不是可以赚很多钱， 不可能， 干嘛做这种事？ 是亚洲快手螃蟹， 没错，亚洲快手 螃蟹， 螃蟹， 反正不可能。 跟刘德华演的嘛， 不可能，那个是不可能自己开的啦。你要是这样子讲的话，连胜伟那颗子弹也是他自己开的啊。 你要 那再往前的话， 再往前扯水扁了、嗯，那个更远、欸、那个是找不那个找到凶手吗？ 有啊， 哎、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凶手的凶手， 但是有，就是一个人， 哦，对 之类的嘛、 嗯。好，嗯，反正我觉得不可能是自己开，而且是这么近距离的情况底下， 这反正最后也会变一个罗生门，嗯，我觉得啦。 嗯，你看事前，如果是照大家推测，事前还去演那一出变态。模糊焦点，然后事后马上又有律师辩护，我是觉得如果是200、 哦、 可这两件事情跟200万就是都不太起来这样。 你讲的这一点真的是很关键，他事后做了很多事情， 事前就先做很多事了， 然后事后也做，就开枪后也做了很多事情嘛，哦、包括先去自首这件事情， 但不是哎、欸，打岔一下，听说自首不成立是不是？ 因为馆长有聪明嘛，先直播 ，OK 对吧？好，我有听说啊，馆长聪明，他先，他知道那个人是谁，马上就先直播说是谁开我枪的， 哦，所以这样就会导致自首不成立。 对啊，他就说我知道，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好像是这样子嘛，这种概念应该没有错吧？按照法理来推定的话， 不是一堆管黑在说，可能这个就是啊，又要博知名度了 啊，自导自演啊，干、 哎、 他妈，我来给你开开看啊，公阿小， 哎、欸，真的、欸。就是讲这种话的人 一堆低能儿、啊、 虽然我们也不是管粉啦，但是、嗯、 我不是管粉， 我可能也不算是管粉， 我超不是，但我不 是 管黑， 讲这种啊，你被开枪是为了卖更多，他个狗丢 就是没同理心啦、 啊、不是同理心， 到底谁会去让自己被开了七枪之后再去 三枪 之后来开直播， 这个我觉得很可信度太低了。然后我觉得最扯的是这个人他还去找律师，那个律师是大名鼎鼎的律师，听说就是那种王牌律师，几乎都会赢的那一种，而且是他是很资深的那种，包括他当过检察官、 啊，也当过法官，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啊？律师也当过了，反正就是很厉害的律师就对了，郭律师嘛，对不对？然后他的事务所讲很好听，然后他说打了99通电话之后，他总觉得不接很没有道义啦。他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打99通电话，我们就会免费帮你服务啦。 哎，他是免费吗？ 好，哎，你想这个人有办法付得出来钱吗？ 哦、对对 对, 对, 对，无业多久嘛，对不对？我记得。 对啊，所以就是很可疑， 而且很可疑的是事前的布置，你谁？哦，假设他真的是管粉，他真的是管粉，他你要训练，你干嘛从内湖跑到林口去？是真的为了看他吗？我去三重也可以训练啊，不是吗？ 哦，有三重馆。 哦，对啊，可能去三重馆你看不到馆长本人啊。嗯、可是，谁他妈的会从内湖跑到林口去健身啊？ 也是有点扯哈、哦， 管粉啊。 OK。 你买单， 就是 这种说死你买单， 不是啊，就粉丝追星啊， 粉丝追星， 你会追星吗？ 我会啊，但我不会每天去啊。 啊，有些很狂热啊，你有看过那些在追动漫的人底下？ 所以他真的想当小夫，找馆长当？ 不是吧？ 事前演的像是这样， 不是我讲追日本动漫就要扯到哆啦 A 梦 吗？讲动漫是要 cue 我讲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 没不是哦，不是啊，反正我就觉得说这简单就是蛮凶了啊。如果啊，反正这民进党没有政府没有好好处理这一块哈，好、哦，不管是啊，应该说也不能说啊，就应该说这次的司法没有好好弄的话，我 刚、哦、好最近很多议题嘛，跟司法改革有相关的议题、 啊、太多了啦，很多很多。 但是刚好啦，因为馆长就是一个在社会上会被放很大去看的人嘛，正反两面都好，就是会被。很多人讨论嘛、嗯、就是应该也不是很多，就是关注多啦。 对，我虽然不是很喜欢馆长这个人，但是我有很欣赏他的一点，就是说他很愿意去帮助那一些相对于弱势的族群。 哦，这我认同。 好、哦、这些 基本上就是有人跟他开口，他知道的情况底下他会愿意出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有在回馈社会的好，不管是企业也好，或是个人也好，都是很值得赞赏的一件事情、啊、好，所以不管他的言行或之前的言行是怎么样子，我以前虽然不喜欢他，但是我知道他对于这些公益的事情，好，或者是说甚至说没有回报的事情，他愿意去做，在他在我心目中就有一个， 是因为623才爱他， 也不是在之前就有一点的、嗯、 623是 那个啦， 就是那個啊、 粉红美 啦， 開 到遊行啊、粉红美，开到大游行啊！ 对，粉红美，我爸那时候还问说：“你是不是去粉红美？”我说：“没啦，我没去。”对， 你为什么不敢跟你爸承认？ 没有，我就真的没有去啊！ 啊你没去啊？ 我没有去啦， 你不是地云测翼吗？ 没有，我靠北，没有 了。那你爸是？我们都在宜兰长大，你爸应该很绿吧？ 没有啊，我爸不是宜兰的。 他爸问这个话，就是他爸不是绿的啊！你傻了 啊？我问一下嘛，因为 没有啦，我跟你讲，我爸是哪一派的？他是台独狗的那一派。那个叫做喜乐岛的 哦，是啊、哦嗯， 很绿的绿的那一种 哦，极深墨绿墨绿， 对，就是讨厌蔡英文的那一种 哦 对， 墨绿啊墨绿，就是会觉得蔡英文做掉赖清德台湾之子的这一挂、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对整天都在讲郭文贵的那一种，你知道郭文贵是什么？他你一定不知道， 你说那个潜藏去大陆的、欸、美国的那个大陆富商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我爸整天都讲郭文贵，虽然说我不太察晓他，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有几分道理在了。对，就是有关于美国对台的一些政策，确实是还蛮可信的。但是他喜欢赖清德大于蔡英文这件事情，是让我有点不太了解了。 大概就是那个啊，想想如果你没很清楚，就是他们上一次在党内初选的时候，有一群很老很老的。老绿的人很挺赖清德，大概就是李远哲那一派的啦，那一圈的吧。嗯， 没错。 哦、 嗯，反正他们民进党里面也有分派系，好，然后小英有自己的一派，啊，赖清德有自己的新潮流派，新潮流派就是跟那个赖陈菊，好，他们是同一挂的。好，你看到台面上话很多的那个都是那个啦，新潮流的。反正我爸就是台独狗那一派的，所以不见得说他们就是我爸就是很支持蔡英文啊。然后，会应该说不是很不见得很支持蔡英文，但是他应该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了、啊，就是不要当中国人了、 啊。哦、嗯，比较现在的主流民意。 啊，没错啦，护照也改了嘛。 对不对？让 Republic of China、 哦、 让它不见 了。我们有把中国航空那个丢出去吗？ 还没啊， 那个丢了就很北蓝的、欸。 不是， 中华航空不是中国航空。 那我问你，我一直是不懂说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要有 China 这个字在？ 不是。它的英文是什么？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一个是 Air China， 一个是 China Airline 啊，你到底是哪一个？你知道你是哪一个吗？ 我是不知道我是哪一个啦，但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嗯、 这个是要去登国际登记的。 对， 那中共其实一直很想要这个名称， 给他，我换成台湾 Airline 不好吗？我就台独狗。 好，那你觉得嘞？ 这一块我没有研究哎、欸， 没有，就你觉得，比如说，哦，我们其实中 华他有钱拿吗？ 啊，没 有 啊，没有啊，没有、啊。 嗯 嗯，啥笑？ 不知道， 不是这个是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是中华民国嘛， 对， 他也是我们的国民嘛，跟台、yeah. 我台湾是我们的别名嘛， 没有。 也是 我们的 没有在台独狗视角里，我们那都是台湾。 我们的岛其实应该是这样子说了，依照现在现有的宪法，确实是没有办法称作为台湾，因为修宪的条件太高，要四分之三的比例的人，应该说民意代表 公投吗？还是立委？立委吧， 立委要先提案， 啊、 然后对啊，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啊， 对嘛？所以。我们还是叫中华民国，我认为我们还是叫中华民国嘛。 你这华独啊？ 不是华独、啊， 你这是华独。 没有，那是一个名字问题。那我们本来就有先这个名字了，为什么我要把、這個？ 所以你没那么红，所以你是小粉红。 不是，我也不是红。 哎、欸，这个逻辑 掉到了 ， 掉到了， 没有 没 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先听我讲，这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 没有，你这个逻辑不是一个完全性的逻辑，是处在你的视角里面。你怎么知道你反时空的时候不是这样啊？ 我们 看天能的吗？ 还没我们有三个 Nate 把他颠倒 过来。我礼拜二要跟我姑姑去看。 好，你看 對 为什么？哦， 没有，你接着讲，我想要听听看。 对， 我想知道。 我们还是叫中华民国嘛 ？Yep， 对吧？ 目前对 中华航空 ，Yep， 我们在民国不知道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先登记了 ，Yep， 对吧？啊，我的论点就是，我们已经把它卡得很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拱手让给别人？ 啊，很多事情， 而且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改成台湾航空，因为基本上是不会过。 你怎么知道不会过？ 基本上嘛， 为什么 八成嘛？ 哦，对，我也觉得不会过，但是我希望他的名字是台湾，而不要跟 China 有所限界啊。大概是这样子，我认为 China 现在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同一个 China， 只是各自表态而已，对不对？但是实际上的并 不 是啊， 他就是 不 爽马英九讲的任何东西 啊。对啦，可是其实外国人根本就不管你是谁，他根本你是谁都不知道嘛，所以这改这些事情、 啊、台独狗的视角就是我只在乎我是谁啊、嗯、 哦 I care what I care、嗯、 没有我的角我会认为觉得说，如果都在如果我们的国民或者是什么我们东西任何一个东西只要跟 China 绑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外国人就永远会不知道我们到底是 China 还是你是 China 还是他是 China， 他只会觉得说你们两个是 the same 一样的东西。 我做个总结啦，这段不要扯太远。 好，你说。 不是今天的重点，总结就是想象的论点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既定的事实，改变不了，我们干嘛去用力改变？右旗的观点是，我们从最小的事情开始改变，至少有在开始改变， 就跟吃素一样嘛。有些人就说，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全素嘛，你先蛋奶素锅边素嘛。 这不是我的，他说的论点不是我说要说的论点。 你没有，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这样，总结起来就是这样。如果改变不了的事情，我们干嘛去改变？ 没有，我是不想让给别人啊。 他是说不要让他拱手让人 啊。对，但是你刚刚补一句啊，那也改变不了啊。 哦，我们本来就没办法改成台湾 啊。站着这个爽的点是什么？没有爽啊。你爽的点是什么？ 中共不爽我就爽。 哦。 合理吧、 欸？他这个合理， 他不一定不爽啊。 他一定不爽，因为他一直想要证明他中就是 China Air China 就直接他拿走了啦。 好， 就很名正言顺。 那我讲一个问题好了，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把口罩送出去吗、 嗯、 是透过华航送出去的嘛，对不对？ 对啊。 那他上面英文写什么？ 你说 China Airline。 那你觉得一个普通的， 他们会觉得那是中国送的、啊？ 对， 是啊， 是啊， 对啊，那但你也没办法改啊， 可以啊， 对吧？所以回归到我刚刚总结点的嘛， 就把 China 遮掉就好了啊。现在就不是把 China 缩小，Republic China 把它缩小了嘛，缩的非常的小，小到你看不到，然后把台湾放大。人家自然就看到台湾 了、啊。他的意思就是、哦、Republic of China 这个说到很小，括号台湾放超大、哦、这个意思。 对， 他的意思他要的是这个啦。 人家看、欸、人家看到的东西， 你认同他 就会是台湾、 啊，而 不是 China。 我认同他， 好不好？ 他也认同你小粉红啊。 我不是小粉红，我不是小粉红。 一要 钓到一个小粉红， 真的， 我找不出五毛来没？ 嗯，没有啦，反正。 你不要吵， 我们讲我们讲这个以后一定会有一些五毛在底下留言、啊、如果我们放 YouTube 的话， 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刚才扯到哪里 啊？反正就是讲到 哦，六二三大游行。 对啦，反正 他应该是这个部分让你改观吧？我觉得，因为你一开始蛮不喜欢他的言行的、啊，而且他一开始还挺过一开始他都是挺一些你比较不喜欢的人嘛。 你说韩国语吗？ 我没讲，你讲。 哦，是啊，确实是啊，就哎。 但不得不说啦，嗯、他应该也是一个拓海级的驾驶手啊，发夹弯弯的很好。 看，真的是哎、欸，我们的 Deja Vu 也是， 哎、嗯、，Deja Vu 也是头很， 而且还是直接最矮的那个弯，你刚刚讲的那个。 哦，你说过不去就填海 的、那個，不是啦， 不是，你不是那个什么旋风直接下山的那个， 哦、 那个发夹弯， 他的发夹弯弯到是可以直接最矮的， 是那一个，不是那个，好不好？ 肯定啊， 但他真的弯的不错啦，毕竟现在台面上的人， 其实你只要说他弯的不错的话，你应该会被攻击。 你说被管黑啊？ 管粉啊？ 管粉啊？因为他不是弯啊， 他 是在做对的事情，只是因为他发现他是在骗人， 他知错能改。 对 哦， 你认同吗？ 嗯，我先不表示我认不认同，我从我最近听到的一些讯息来回答好了。 好， 最近台通不是也有讲，就是 我们尽量不引述别人讲的， 没关系，就让他讲， 就让他讲啊。就是我们最近听台通不是也有讲啊？其实馆长就表现就是像我们一般小市民的中间选民的立场啊，就是你没有说一定现在挺谁，他可能六都的时候觉得他很棒啊，但是当了之后他觉得跨跨卡丘嘛。 确实是啊，他那时候有一个前提，他其实 他有先前提啊，你不要绕跑啊。 哦，有啊， 他有先讲嘛。 他问的问题很有水准，所以他后来上了新闻，就直接拿馆长的那时候访问他的影片来打韩国瑜的脸啊。 对啊，对啊， 是这样子没有错、 啊。哦，那个被恶创了很多次嘛。 对啊，包括星期天讲的最好笑就是星期天，你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星期天干讲超好笑的。 对啦，虽然说我是觉得那算弯啦，毕竟你曾经挺过一些你后来很讨厌的人啊。 是啦， 对啦，但是他的立场就是跟很多中间选民一样嘛，毕竟、 啊、我跟你讲啦，在2008之后很多人是投给马英九，那到2016的时候他后悔了没有，对不对？一定有很多人是当初就是被那个形象所骗嘛，一样的意思啊，韩国瑜是用骗的上来的、啊、 中间选民的定义。好，那我问你一下、嗯、比如说哦，你上次去投票，我们要选总统你很明确要选谁嘛，对不对？ 嗯， 好，盖下去了之后，你知道立委？你知道你那一区的立委是谁吗？ 你不能叫我们宜兰啊，宜兰 没有没有，我说这是一个比喻，比如说好， 我知道我这区的立委是谁啊？ 好，以我来说啦，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因为我刚迁户籍来桃园啦、 啊。哦，那是你刚 对对之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类、嗯、像这样的，比如说我就去选总统，然后就去盖、嗯，我第一个就盖总统嘛，我很明确，我要知道我要选谁、嗯。 对， 好，立委，嗯、我不知道选谁。 嗯。 你知道我怎么选吗？ 你怎么选？ 民进党盖下去。 哦，对了，党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选谁嘛，所以我就属于那中间选民嘛。那我就只选择我支持的政党， 就是 没错， 所谓的一条龙嘛， 就是台湾价值给他盖下去就对了。 你就是一条龙的路线。 然后政党票，你猜我投谁？ 你投实力吗？ 不是。 你投4%。 不是 哈， 民进党，我也得盖下去。 你是投民进党， 所以你是一条龙啊， 可以 啦， 可以啦， 就是我， 就 是 安全是这样子。 这是中间选民的做法，就是哦，我也不知道这立委是谁啊，就像 这不能叫中间选民。绿魂粉红会变什么颜色？ 你靠北啊！ 绿魂粉红会变成什么颜色？ 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之前有在看一个，为什么十字路口很车流量最大的十字路口都会有各个候选人的看板， 嗯， 曝光率， 因为很多人你真的不认识， 不知道他是谁啦，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其实这个战术在台湾还是很有用啦， 对，因为你就每天看到他，每天看到他嘛，每天看到他。 哦，你讲到这个，我很有印象，因为那时候我刚搬到板桥，就是有某个立委的，永远就写治安专家。我一直很想问他，沙小叫做治安专家，干你娘，什么叫做治安专家？ 他、就是、 可以告诉我吗？ 他拳头很大颗吧？ 我 就是治安。 你有想 过这个问题吗？我过12点之后就是我们的世界。 其实我觉得最屌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在跑业务，我要跑中正万华区。万华区有。之前有个议员还是立委，我觉得蛮屌。他创了一个党，叫金色力量。 哦，你说，哎，我很欣赏他，哎。 其实我觉得 台湾阿童，对不对？ 我也蛮 欣 赏， 我蛮 欣 赏他。 我觉得， 哎，他的意见很屌，他是想要成立性专区嘛，对不对？ 还蛮有种， 我觉得他蛮屌的。 对，金色力量，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蛮必要。 我还没去 Google 党员有几个 啊？ 我每天开车， 他有没有先退党嘛？ 有啦， 有 退了、 啊。因为他那个什么，他有酒驾吧？ 他 不 是， 他是 主要不是酒驾， 先 婚外情 主任嘛， 对， 先婚 外情啊，然后打人嘛， 对， 打成猪头啊， 对， 对，两性平权的那个创始人嘛， 打完人之后两性平权创始 没有啊，他拳头是那个平权啊， 对，拳头的拳，拳头 边外滚头能两性嘛，看起来拳头大， 哎， 打真的打跟猪头 被车撞， 所以台湾阿童还是蛮屌的， 哎，他最近有开新节目哎。是带人家去凯撒堡，哎， 真的假的？ 很屌吧？ 真的假的？酒店还是凯撒堡？ 我不知道，反正我 YouTube 吗？ 我记得是 FB 上面看到的，他就是带人去凯撒堡，就是揪团这样子。 哦，我 超屌的，你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你自己再看，听众看到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同仲彦嘛，对不对？ 对，同仲彦，同仲彦， 对，金色力量。 我是觉得他蛮屌的，他第一个就是成立性专区，不是吗？ 是啊，他的这个、啊， 其实现在性专区是合法的，只是中央法条已经出来，但是你地方要先成立一个专区，然后才可以进行这样子的业务。 其实这个不太会过，因为它就会影响那一区的房价。 那你知道设在哪边最适合吗？ 设在哪边？ 龟山岛、 很累嘞。 没有，你以后要去嫖妓， 哇，包套行程嘞！你先去开、还可以去看牛奶海。 北外， 你知道？ 先去玩 SUP， 你还可以带小姐去玩 SUP。 SUP 啊，滑过去。 SUP、 没有，先坐船去那边玩 SUP， 上去嘞，然后再 上 到行程。 上次有人很猛他用游泳游到龟山岛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用游泳的游到龟山岛。 来回啊。 很猛 很猛啊！你要抵挡海流啊，要游出海流再游回海流啊。 真的好猛哦！然后他把那个性专区放在龟山岛，你知道就那时候就乡民就很靠北，就是说干你就可以在港口那边设一个 NPC， 是否乘船嫖妓？ 那他有传送跟搭船两个价位吗？ 没有啊，就哇你说传送知道没有啦，就只能那个啦搭船。 设在梦想的旗津不好吗？ 那还有分楼层吗？就是大家龙六可能比较好啊。 靠北， 设在那个赌场。 有为什么？ 设在那个原本要弄赌场的地方不好吗？ 赌场在哪边？旗津啊？ 是旗津吗？原本要弄赌场的是 还是澎湖？ 忘记了， 澎湖啦。 原本他要弄赌场，我是说那个啦。 就我觉得我刚讲的蛮好笑的， 是否乘船嫖妓吗？我觉得蛮好笑的、啊，是萧明讲的，他就说他就先 不是啊，他讲是旅馆式的话，有没有人会说，比如说这是第六层比较好？ 我不知道啊，你 去楼六打怪， 他只负责交通，你到那边之后你要去哪个楼层，你再买门票嘛，对不对？ 欧洲经营啊，先买门票入场嘛。 对啊，你看不觉得很屌吗？萧明就是有这种北兰的东西。 龟山岛那绿岛也可以设啊。 对。你知道龟山岛， 因为龟山岛没有居民，所以不会有房价的问题 哦， 就不会有那些问题。那其他我们现在 影响房价，你是指那个地方房价就会下降？ 我觉得社会问题也会有一些。 对啦，就是人家我会觉得那一区就是 比较乱， 对，相对比较乱。 视角里，台湾人的视角里吧。 对，应该说好了，你就是 我道德观念还是比较重、 你就是嫖客啦啊！你看到在那附近流动的小姐，你会看到说哦，你哇塞钱，一定会啊，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你个人认为性专区这个东西是必要的吗？ 我觉得会降低很多犯罪率，然后提升一些剥削， 就跟雷洛那时候一条龙全部 提升剥削是什么意思？ 提升服务的品质，然后也让那些被剥削的人， 所以是降低剥削吧？ 对，降低剥削啦，就是把整个 产业是好的，我个人是看好新专区这件 事情。因为你有朋友告诉过你相关的东西吗？ 有啦， 對對對， 一定有啦，怎么可能？那妈的，我本来自己以前在做饭店就有做过类似的服务了，介绍一次就赚500，他妈的我怎么不赚？他妈赚爆了，好不好？ 哦，对啦，我觉得对从业者是一个保障啊。 是啊，啊，你就至少让你知道说，你还可以加入工会啊，然后就强制小姐去做 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之类的。 比较好控管 啊，讲难听一点，没有新专区，大家还是嫖个便器啊。哎、 欸，就是比较难控管啊。 对，你有在嫖的，你怎么会不知道说哪边 可以交易？ 一定都知道嘛，对不对？按、啊、台北就五牧嘛，对不对？啊，高雄去哪边？九如一路嘛，对不对？就后站呐、啊，啊，鱼翅楼， 鱼翅楼也有啊，鱼翅楼是最明目张胆，而且你看超屌的，这个地方十几二十年，他妈绝对不会被抓，大家都知道那边可以去，就是不会被抓。 哎、欸，那你哎、欸，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你知道台南？ 哎、欸。 就是昨天有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从事按摩业 的 女生，去黄伟哲 FB 留言， 哈，他留什么？ 留就说就是 我很喜欢你妹， 不是啦，就是 你是瓜吉吗？ 就是有一间房子，然后他就一直在从事按摩业，然后但是就是 有 都没有被抓， 涉物线 之类的，好像有，就是新闻上面讲是有，然后他就是挂出租，然后都没有开，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官商勾结啊，然后警方跟业者勾结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黄伟哲、欸、是黄伟哲， 对， 黄 伟哲，黄 伟哲就请警察局去攻坚， 啊，结果呢 攻坚门不开嘛，对不对？从隔壁墙直接破墙而入进去。 哦，是啊、哦， 对 啊，有抓到嫖客吗？ 四对 哦，生意很好哎、欸。 对对对对，四对， 生意很好哎、欸。 有成年吗、嗯？ 我怎么知道？我还没报那么的报那么细啊。 啊，不过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他合法化之后，就可以 上台面比较好控管 啦、啊。对啦，你很好控管啦、啊。啊，当然会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嘛，不然我觉得。好啦，就又讲回馆长嘛， 又、欸、扯回馆长了。 对啊，馆长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跟利益有冲突啦。好、哦，不管是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的压力，或者是在地业者的压力，我们不得而知 啊。 对，不得而知，但是没有办法说去避免这样的事情，人红是非多嘛，对不对？ 对啊，你看最近从之前今年蔡阿嘎被打， 哦，这个真的很扯。蔡阿嘎也是走在路上，然后他是骑机车 被人家用棒球棍推打。 对啊，欸，那时候他老婆已经怀孕了、欸， 怀孕， 已经怀孕了，啊、还好没有小产，真的是。啊，后来那个后来那个人有后续吗？ 没有啊，就是说很讨厌他之类的吧。反正这种都会想好说辞吧。 已经想好退路了。 对啊，一定会想好退路、 嗯。对啊，一样的事情，其实馆长这件事情跟 而且刚好都是反想的 啊，没有啦，就是抗中势力嘛。 靠北，我还在想说你在说什么呢 对啊，就是，不过也还好啦，馆长真的是 福大命大啦、 哦、真的，要不是因为他练的那身肌肉， 一般人应该 就穿过去了嘛，子弹就穿过去了 吧？ 对、啊，而且大腿又有一些比较大的动脉嘛，哎、欸，你学之类的你应该知道。 哦，对啦，就股动脉啊。 对啊，啊，你那个失血过多其实蛮容易。 就离开了啦， 就离开了，对啊， 对啊，大概超过5-6%吧，5-6%你就差不多 5-6%就会休克， 就会有一些生命危险的啦。他应该照有说应该要进入休所谓的 会休克吧， 昏迷指数就会降得非常低。对，那馆长本身真的是因为他肌肉练得太大块了，够硬啦、啊哦、那一般换成一般人应该就对啊。 另外一点是也没打到内脏， 对， 刚好打到手， 他手有挡。 没有，因为没是打在四肢，上次不是有人分析吗？ 只要打到内脏， 如果打到身体躯干的位置，因为子弹会乱窜嘛。 对， 然后、就是、你如果打到肠子的 话，我还去研看一下为什么会乱窜。他说，因为子弹有温度嘛。 对啊， 是高温进入体内降温，子弹就会乱窜嘛。 对， 我最近真的很讨厌，很爱讨论热力学、欸、啊！你还没去看，我不要抱你嘞，对不起。 哦， 打到体内的话，他可能就 掰了，就是到处内出血， 有机会掰啦， 比较高， 因为轻创。子弹清创是最麻烦的、 啊。对啊，因为它很多碎片嘛。 嗯， 好啦，啊、不过啊，馆长住院之后啊，就很多政治人物去看他嘛。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欸、有新的成语出现不是吗？ 等一下，有谁嘛？有陈柏伟嘛？对不对？ 大咖一点，我们先讲大咖一点。啊、首先他当然首当其冲就是他新北市的新北市长嘛。 哦，侯友 宜嘛，台北市长啊。 欸、他们两个都有戴口罩哎、欸。 哦，有。 啊、其他人没带。 我觉得 只有他们两个带吗？ 只有他们两个带。 我觉得心目中的大咖是 谁？ 黄国昌 啊、哦，黄国昌， 对，黄国昌啊。哦、你要不然你以为我要讲谁？ 小昌。 哎、欸，黄国昌去其实不只是探望哦，他直接当他的那个啊 律师啊。 对啊，他授权给他 委任律师啊。哎，不知道该怎么讲小昌好啊。 不会啊， 你觉得他蹭吗？ 我不觉得他蹭啊。 我觉得他们有交情，他们本来就有交情。 对，我 记得之前他去那边直播的时候， 谁不蹭？ 我觉得小昌感觉不像蹭的人，你感觉你看他如果蹭，会把自己蹭的那么穷吗？ 对，我觉得他不是蹭啊，我觉得他不是 蹭，会把自己蹭的那么穷。 他，我觉得不是蹭。 小昌看起来有点穷哎、欸，一个政治人物如果首先一个政治人物穷就是。穷就已经很奇怪，然后如果当一个蹭仔的政治人物还穷，真的丢脸呢，真的丢脸呢。 他不太会蹭的、啊。 我觉得利益一定有，但是他不相较之下， 他图的可能是名。 我们看的比较少、欸，就是看到的比较少。 你们这样子会被打成小鸡耶？ 小鸡是怎样？ 小鸡就是破壳小鸡啊，就是1450最爱讲仓粉啊。 我们不是仓粉、啊， 是破壳小鸡。 我就仓粉啊，怎样？爽啊，就是喜欢看人家跟人家吵啊，爽。 战神。 我对这件事情我不予置评啊，因为我本身是觉得说黄国昌、啊、因为我那时候学运的时候我每天都有去嘛，那我自己也在立法院外面碰到黄国昌两三次了、 啊、你有跟他聊天吗？ 我没有跟他聊天，但是我听他跟别人聊天，就是会有一些人会想要缠着他问他一些事情，但他都很有礼貌的听着他们把问题问完之后，然后他才开始回答，就是他在我的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愿意听别人讲完话再开始作答，而不是就 既定印象判定的人。 对对对对对，啊、你跟他其实跟电视上的形象是差蛮多的。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在电视上的形象是装出来的。对啊，虽然说你看有些人都说啊他很大声怎么样，我觉得说那个虽然说是节目效果，但是确实是有用啊。他如果不这样子，他背后根本就没有。他有大声他才有声量嘛，然后他讲的事情他如果不够大声别人怎么能听得到？ 我觉得曾氏肺比较大声欸。 谁？ 曾氏肺啊。 曾氏肺是 谁啊？ 是那国民党的三个啊三個永远不会落选的三人组啊。 啊，你说赖世宝？ 赖世宝、费鸿泰跟曾什么的 啊， 那个保送前三的那个啊。 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他 啊，那叫什么？不行我查。 他的头很油啊， 你先让他查，你不用停让他查。 我没有停啊。不是啊，对，哎、欸，那三个真的很猛，就是那我现在讲的这两个，我觉得很猛。嗯，说不定他讲出那名字，我会觉得那个人更猛。 曾明哲？ 不是， 曾明忠。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什么？ 他头很油啊，然后戴个眼镜那个。 对， 他那个很猛啊，那个就是永远都不会落选的。 没有啊， 他 是在保送名单里面啊。 啊，赖世宝不是啊， 赖世宝不是，赖世宝是永远都会上的、 啊。对啊，啊，费鸿泰也是 啊，文山区是画外之地啊， 费鸿泰也是啊， 费鸿泰这次差点输 啊，对，但是还是赢了、啊。 没有，曾世宝屌打， 屌打， 屌打，压在地上打，文山区不可能会输。 等一下，我们要回到馆长了啦， 是， 对，然后还有谁去？陈柏伟吗？还有一个 陈柏伟啊，还有。你是要说唱歌最好听 港湖女神， 港湖女神 唱歌最好听。 他就哎，我那时候还没有看点开那个语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到 一开始没有语音呢、啊，一开始都还没有。 他说语音， 对，一开始我想说我没有点开，没有声音，你知道吗？然后结果后来看到卡提诺狂新闻说，干他居然给我在里面给我唱歌，我快笑死了！干你娘！然后我就看馆长那个脸就是一脸鸡巴脸，你知道吗？他就说干 你 娘！在唱了， 你有看到一张民音图吗？ 啊什么？ 死灵法师的治愈。我等一下再找那张图传给你看，就是 哎、欸，很好笑哎、欸！你知道他有创了一个新的成语，来你讲 什么？ 他创了一个新成语啊，网友帮他取了一个新的成语， 劫后余生。 看，真的 没有重点是。一开始我想说他没有真的唱，我还真的点进新闻看他是真的唱，而且我有一个朋友回应超屌，他跟我说一开始其实主歌唱的还可以，到副歌的一开头他就把影片关掉。 你的朋友是在录的那一个吗？ 不是，其他朋友他说一开始主歌真的还没跑， 还唱的还不错， 还行啊，还行。 一到高音的时候就开始飘了。 一到副歌那个我终于翱翔的那一句，他就把影片关掉了。 还这边我要送你一个隐形的翅膀， 看真的很北啦。然后我看那个录的人一直在憋笑，录的人一直在憋笑。 录的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 是我们朋友吗？ 是，他一直在憋笑。他说他一直在憋笑。 他是不是一个被政治耽误的网红搞笑歌手？ 没错，我觉得他真的太屌了。 等你们等我一下，我一定要。 看他那边在一直给我，居然给我在病房里面唱歌、欸，哎， 他是不是？ 你有看到 演唱会啊？ 我突然想到，我突然想到，因为他昨天还有出席一个那个台北的流音中心。嗯、你知道流行中心是什么？ 流行音乐中心。 对对对， 想弄我。 然后很多人都有去嘛，然后包括瓜议员也有去。瓜议员的时候就跟他就问他说：“哎、欸，啊、你也有来啊？”然后他就瓜，然后高嘉宇就问他说：“啊，你怎么会来？”然后瓜吉就说：“哦，没有，因为我平常都在市府里面靠北这件事情，追他们的进度，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幕啊？现在开幕了，我还不来就被骂。”然后。瓜宇就问他说：“问高嘉宇说，啊，你为什么要来？”然后高嘉宇就说：“哦，我是来看我演唱会的场地的。”超北吧？哎，他就说他这边看、 那 個、在南港啊， 是新成立的， 是那个新的那个厅嘛，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在中孝东路上面。 哦，我知道， 已经快到南港 车站那边 了。 我现在一定要补充。 好，你讲，你讲。 劫后余生，那是民音成语小故事，那个什么民音成语教室。对， 好， 那他会有解释，跟例句， 好， 我觉得例句超北了、 啊。 你有看，你有仔细看例句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直接讲例句就好了。 陈先生经历了枪击案后，以为一切已经结束，没想到又碰到高小姐唱歌给他听，真是祸不单行，劫后余生。我觉得写这个人真的是蛮靠北的。 他那个有帮忙注意吗？ 没有，他就是那个字把它弄出来啊，就很明显了。我再把那张图， 声是声音的声嘛，对不对？ 对啊，声音的声啊。然后鱼是高小姐的鱼啊。 嗯， 对。我觉得网友是蛮有梗，就跟 NPC 那个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 是否沉船嫖妓？哎，YN 哦，哎， 给钱看武器。 啊？什么？ 给钱 看装备，你丢地上。 对啊，你 靠腰天堂片装备哦、喔，干你妈嘞！ 王子先逐你入梦， 哎、欸，然后 集体传送， 哎、欸，哦哟，哦，都有玩的、欸、哦。 给钱看舞刀，加那舞刀， 笑。 啊，以前都不是这样啊，敲你啊，走，给钱看武器。 我以前骗过人家点数。 干、欸，哎、欸，我以前有被 骗过， 不是骗过。我以为我被以为是盗账号的，结果是同 IP， 刚好同 IP、 oh. 啊，因为我们家是浮动的 ，OK， 哎、欸，所以警察有来问，然后刚好我有在玩天堂， oh. 然后我是独眼伺服器，然后他是蛇法，只差一个伺服器，然后警察也搞不清楚状况， oh, 然后 警察一定不懂，那时候还 没 有网 络警 察， 那 個、 时候的网络警察没那么流行， 对啊， 嗯， 现在就不会了， 那时候 对，所以我那时候回家，哎、欸，警察来找我，哦，怎么了？然后就是来查天堂盗账号的事情，对，好，小提一下， 哦、 好啦，今天差不多这样，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好啦，那谢谢大家，我们是 Deja Vu， 既视感， 似曾相识的感觉， 啊， 好了， 拜 拜。